六道众生苦多乐少啊，啊，真苦啊！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那这个罪业感应的报应，三恶道苦，三善道也苦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三界同苦，没有不苦的。啊，佛的大心大愿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在我们凡夫六道里面来说，究竟苦就是轮回，没有利轮回，这个苦没有利干净，一定要利六道轮回，那利究竟苦。那究竟乐呢，真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这一个教学的目标，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指向极乐世界的究竟乐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历究竟苦得究竟乐？就是用的信愿之名，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他们教学的目的就圆满了，就成就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个法门信愿持名，这个法门确实同摄一切法门。啊，大乘经上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无量法门通通归一个法门，就是念佛。那为什么要开无量法门？因为众生对这个法门是很容易成就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不相信的人可多了。啊，在我们这一代，我所亲近的念佛的老和尚，他们有没有往生？我们不敢说，但是看他一生的行持，我们就会怀疑。为什么？跟经上讲的不相应。信愿持名没做到啊，像什么样子才做到？地心老和尚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做到了。那能够做到他那样子的人，那就决定我是。我们李老师跟我谈过好多次了，非常想学 下雨，这学不像啊！啊，古德常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，不一样，不改变。这两种人最好教。上智的人一问千悟，你给他一说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接受了，就真干了。下下愚人也如是。啊，他什么也不懂，但他什么也不问。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所以他的成功跟上智成功是平等的。那上智往生是上上品往生，下愚的人往生也是上上品往生。我们是于当中的，上不上下不下了啊，美其名为知识分子，知识可害惨了我们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，这太难得了啊！不求到极乐世界，你求什么？所以应该一切放下啊！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啊，我们常常提到的，一不行，一句不好，一向专念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，他圆满做到了。说实在的话，一个人像他那样的修持呢，顶多三年就完成了。他为什么住在世间还住九十年？112岁才往生，他的寿命不是业报，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主导的啊！阿弥陀佛要他表法，叫他做一个学佛的样子给人看。什么叫学佛啊？不像他这个样子，那就不是学佛。像他那个样子，真学佛。啊，你细细观察这个老人，才真正了解佛法不可思议。净宗不可思议，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！你只要好好念这句名号，决定得到阿弥陀佛冥冥当中加持啊！什么问题自然就会解决。感应不可思议，全在真诚的信心啊！一般人念佛念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应？他心底不诚啊，信心不足，所以没有感应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，我们今天听到佛号， 听到净土三经五经，能生欢喜心啊，能够获长恭敬，这就证明我们跟阿弥陀的缘很深啊。那么这就是跟阿弥陀佛因地那个时候就有关系。阿弥陀佛在做法藏比丘时候，我们就结了缘。到今天，不知道多少劫了。啊，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，这缘成熟。啊，不是有这么深的缘分，你遇不到这个法门，遇到也不能接受，也不能相信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能接受，能接受，我们得的利益了，并不很多。我们的业障习气非常严重，原因就在此地啊，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啊，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有，业障习气非常重，障碍你不能修行，障碍不在外面，在自己。如何补救呢？像海贤老和尚的出现，就是给我们打强心针。看看他的样子，回头再想想自己，你自然就觉悟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太难了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财色名利，内有五欲，七情五欲，外面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诱惑你。你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真正做到如如不动，你才能够保证你行在道上。那如果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，你就不行了。啊，要饮食要挑剔好吃的，这就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就造业了。啊，还有跟人竞争的念头，这都坏了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跟经教里所说的完全相违背，这是不行。啊，法永远不变，我们修行人的念头起心动念在变。那你看那个时候人老实，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哎， 他就一直念了90年，没改变。现在人不行啊！啊，老师叫他们，他不服啊！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有他自己的看法，那就不行了。啊，由自己就是反复，没有自己才是圣人。所以佛法第一个破身见，不执着身是故。世尊为我们说出这部大经，那万德圆满的大经，它能普度一切众生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大乘经里头没有这样的经典，那平等、圆满、普度，啊，这个经典真的是真经啊。稀有难逢啊！那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经本，遇到这个注解，那都是稀有因缘，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。那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让我们生起信心。那从信心里头再生出愿心，真想去，真愿意去，那去的方法很简单，念佛名号就能去。那念多久呢？第18愿生受了，临命终时念念生念都可以往生，太容易了。那可是我们听了千万不要侥幸，侥幸会失败。那临命中一念生念都能往生，我现在念它干什么？不需要念吗？但临命中是在念吗？你有没有想到临命中时你头脑清不清楚？如果不清楚，你看很多人临命终时连他的家的人都不认识，啊，自己的晚辈来看他的时候，你是谁呀？不认识啊，这个就是现在一般人讲老年痴呆症。这老年痴呆症的人决定不能往生，那往生的缘就断掉了。那在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中，决定不能断众生的法缘。断众生的法缘呢，大概可能最可能的就是老年痴呆症，你会得这个果报。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，只要在六道 肯定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六道是险道，非常危险的道路，不好走，决定要到极乐世界。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到极乐世界除了信愿持名之外，要把障碍放下。障碍是什么？就是分别执着，所以说放不下啊，一定要身心世界通通放下，就是在了。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叫我走，什么时候就走，毫无留恋。那念佛人为什么还不三恶道？临终一念没有放下贪嗔痴，我道去了，那所以学佛的人，海贤是非常好的榜样。佛弟子生活待人接物要像老人一样，心里面只有佛号，别人赞叹没有欢喜，别人回报没有成慧，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生烦恼，造业受恶报，不放在心上啊，他惹我生气我不生气，我要生气我就上当了，那为什么我会堕落啊？我不生气他堕落，我不堕落啊，如果我生气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堕落，来生见面还算老账啊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就错了嘛。这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啊？我走极乐世界的路不跟你们同道完全对了啊！啊，一生怎么样？一不见，这是海贤老和尚给我的表法。大乘教里常说，佛事门中不是一人，我们往昔无量劫之前，弥陀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，我们就结了缘，这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佛都在照顾我们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我们都在哪一道，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的化身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啊，化身没有形象，化身在净土里面叫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，常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即是清净啊，即灭，不但没有烦恼， 没有习气，你形象都不可得啊。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常寂光就是自信，常寂光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佛，我们在常寂光中啊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才晓得，我们要对得起佛陀。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啊，我们这下清楚了，意识到他在了，就得到他的加持。啊，没有意识到他存在的时候，得不到他加持。啊，它虽然是普遍价值，我们不得受用。啊，佛经上还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很巧妙。他把自信，就是常寂光，比喻作大海。啊，那我们众生呢？是大海的这个水泡，这个比喻很好，水泡没有离开大海，大海知道你这个水泡，水泡不知道有大海，水泡一个范围就这么大，哪一天水泡破掉了，我和大海什么问题，没有破也在一起啊，破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悟了，我们回归常寂光。这是真的，遇到了净宗，遇到了信愿持名这个方法，就是说这个水泡啊，遇到要破裂的缘了，它的一破就回归常寂光，那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我就常常讲啊，面对同学啊，念佛人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一切众生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为什么？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应，阿弥陀佛的心跟我是一个心。阿弥陀佛的愿跟我是一个愿啊，我们同心同愿，同德同心寿命到了的时候，哪有不来接引的道理。那为什么戒淫是自己戒淫自己啊？我没有分别，阿弥陀佛没有分别，阿弥陀佛看到我们是他自己啊。是一个大海，不是两个大海啊！啊，他看到整个大海，大海里所有水泡都是他了，不是外人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水泡破了才知道的是大海，水泡没有破，总以为我就这么小圈圈。啊，错就错在这里，这叫什么？虚妄的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啊，不要有执着，不要有分别。啊，到最后不起心不动念。水泡就破了。 一定要知道，不要学太多，学太杂，太多太杂，脑子学昏迷惑了，什么懂得不懂，要专一。啊，古人所讲这个有道理，现在人不相信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自见就自己开悟了，不要人教啊。现在呢，善知识找不到了，谁教你啊？我这一生遇到的三个善知识，最后的，他们以后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求其义自见。啊，怎么能自见？得定就自见了。怎么能得定？守规矩就得定。守什么规矩？一门深入，读书千遍，就守这个。啊，所以看光碟，我的想法也要看一千遍。啊，一千遍，只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看，看的时候不要打妄想，一遍一遍看，看上一千遍了，其义自见了。为什么？你得三昧了，得三昧就会开悟啊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开悟就是自见。啊，那你就成为一代宗师了。啊，现在说的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了。要转，不能杂。啊，这个也是难行之法。现在人的好学，光学多闻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有成就啊！专门搞一样的，什么都懂，那绝不搞砸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。确确实实与我们共轮回于六道，恩德无极，威德无穷。那幕后念老师注释至此，不禁泪涟，流眼泪啊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爱护啊，一切众生对不起佛菩萨。不知道佛菩萨的深恩呢？啊，真正知道的，决定依教奉行，真做到，啊，不是搞假的。真正修行人。功夫成就了，他能够控制第八识，功夫里的最重要的忍辱，什么都要能忍啊，要把它看破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啊，不要受这个假象啊迷惑，而造业那就错了。 啊，拓开心量是学佛人头一桩大事。你的心量多大？佛说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这是佛的心量，也是每个众生本来的心量。因为你心量很小，所以叫你做凡夫。你恢复到大心量的，那就叫成佛了。谚语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，量大佛大了。啊，佛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外面没有智慧，也没有福报。那智慧福报全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，多大了？没有限量。啊，智慧没有限量，福报也没有限量，还包括相好。啊，佛的教学没有别的，恢复自信的智慧的相而已。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从外头来的，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现在迷了，众生迷了，向外去求，错了。向外去求，如理如法，那是对的。如果与理法相违背的，求得到的是灾祸，决定不是好事情。那自信里面，智慧德相要是透出来，那真是受用，没有丝毫过失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我们是人的苦心呢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看错了，我们以为佛跟我们一样苦。啊，因为我们有感受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才是苦。他完全没有，啊，完全没有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想想，这个境界的人，他无论在哪个地方，他都漏，他哪来的苦？啊，苦就是分别执着来的，没有分别执着。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这叫妙啊！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个梦境呢，是不可得了。这个话佛在《大小乘经》上常说，啊，我们都没办法把它体会到。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不错，啊，自己眼看的是真的，耳闻的是真的，殊不知全都搞错了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根本就是假的。啊，他看我们这个世界，就像看电视屏幕上一样，不是人，别当真，当真就错了。但是凡夫当真，当真就被染污了，当真就受苦受乐了。啊，因为他是善，就落树， 以为它是我，那就有苦受啊，感受从这来的，受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海贤法师他的工作是在夏天耕种啊，一生我们世间人看最辛苦的生活，它是最快乐的生活。我们辛苦是因为有受想行识，他没有受想行识，他受想行识完全转变成智慧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怎么转的？那一句佛号转的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自然转了。啊，佛度众生，阿弥陀佛第一，阿弥陀佛的方法最好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需不需要今年的？不需要。海贤法师不需要经典，没念过经，也没听过经，他的师弟海清也如是。你看师弟往生大概将近十年了，留下了肉身，肉身不坏啊，叫全身舍利，也是给我们做证明啊。证明什么？一句话，能办大事，圆满的大事，究竟的大事，一句佛号就办完了。你能不信吗？老和尚一生表演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为我们表演的，告诉我们这个经是真的。我们修行干什么？因为对经有怀疑，对名号不相信，学了这么多遍现在才相信了，那他来给我做证明。阿弥陀佛安排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佛陀慈悲到极处啊，啊，任何菩萨、佛陀度化众生，没有不介绍极乐世界。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一定是把极乐世界当作第一法门。为什么？决定能生呢？其他法门不一定有成就啊，纵然有成就，成就不圆满，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只要生到那个地方，借坐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一句可不得了啊！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啊。中国人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这个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这是十方世界里头没听说过的。 啊，极乐有这样殊胜。我们不求净土，求什么？求生净土，对了，你成就了，一生圆满了。不求生净土，那你的无量界的修行啊，一生不可能成就。那我们凡夫一生成就只有这一门，这一门不容易遇到啊，遇到也不容易生起信心。啊，恶道众生里面也有善根深厚的。那为什么会读恶道？临终最后一念错了，动了贪嗔痴的念头，这就堕三恶道了。啊，所以生死四大了。生死四大里头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最后一念。最后一念决定你到哪一道去。所以你到哪一道是自己选择去的，不是别人掌控的。别人没有办法掌控，完全要自己做主宰，这一点要懂得。如果别人可以掌控，佛应该掌控我们。我们每个人决定度往生，不可能最后一念走到别的路上去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嗔恚、嫉妒、傲慢非常可怕。啊，凡是这个习气重的人，临终的时候很少不堕三恶道的。啊，嗔恚、嫉妒、傲慢都是地狱。啊，贪婪是魔鬼，愚痴是畜生。愚痴里是最重要的是怀疑。啊，临命终时对极乐世界起怀疑，到底是有是没有？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？这个念头一生，出生到去了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懂得，世尊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，为的什么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信要有根，决定不会动摇。啊，你就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真正不容易啊，得到老和尚上给我们真心啊，他来作证。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证明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，没有错误。第三个是为我们作证，我们学习这个经教10几年了，是真的，没有走错路。啊，他给我们作证。老和尚出家90年，90年就为我们证明这种事情，让我们死心塌地，决定不再有怀疑了。这一生当中，真信真愿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 阿弥陀佛，我们有份呐、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，决定不能有怀疑，要像他一样，二六十种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假的统统要放下，真的要抓紧。啊，下联句老句子有两句话，这事无如念佛好。那此生断为大将来啊，不但夏天老是为这部经来的，黄念祖老就是，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都是为这部经来的啊。我们有缘，我们有幸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同是阿弥陀佛麾下的弟子，真是不虚啊，我们要走这条路啊，啊，要真正有信心有愿心啊，这个世间的一切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，应该帮助的我们要全心全力协助啊，虽然协助不要放在心上，心底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我们决定走极乐世界这条路啊。我们在经论上看到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啊，家是烦恼的渊源的，出家是表放下烦恼障，啊，那么学佛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呢？不出家就学不成呢？对的，是一定要出家，要心出家，身无所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维摩居士也成佛了，他没有身没出家了，心出家了。身没有出家，心出家了，所以他在家成佛了。如果出家，身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这要懂啊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是知道了，四相这个身呢，这个无所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要用身出家人表法表演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觉悟啊，表法里头真正的意思是叫你心不要留念家里的亲戚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生死轮回的根，这个东西不断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大家集体在一起共修，这是什么？中国祖师发明的，提倡的。为什么提倡呢？有些人光是学经教，自己不干， 那你得不到真正受用，要干啊！所以祖师才用这个方法，共修在一起学习，是依众靠众，你不敢懒惰，那逼着你不能不做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一个人真正修行，归神尊敬你，恭敬你，他不会害你。啊，有的时候他发心来护持，来做你的护法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得很好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你自己的心想。你自己心想在造，造什么？造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造六道轮回。华严经上说的：“应观法界心，一切为心造。”是你自己的心啊，与外头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桩事，统统不相干。啊，经教里面给我们说的道理。引导我们把自性本具的智慧把它引出来，佛经是这个作用啊，所以你要会啊，那么这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详细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啊，经典上没有细述的部分，黄念祖老居士根据83种经典。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做了大量的详细补充，这就是注解。但这一部东西可以说是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了。啊，那么你要想认识极乐世界，要想明了极乐世界，啊，我曾经说过，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，从头到尾要看30遍，你肯定会生气些些，啊，你能够找到了出路，你知道怎么个修法。啊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，至少要30遍啊，为什么30遍的熏习你的心定下来了啊，现在人心浮气躁啊，古人看3遍就可以了，我们现在要30遍啊，3遍扶不住我们浮躁的这个气啊，30遍心就停下来了 啊，世出世间法全是假的，佛法也不例外。佛明白地教导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法是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提升境界的一个工具而已。这个工具用了，不可以执着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法上应舍。佛法帮助我们提升了，这法就不要了。六道众生，每一个都把身体当作自己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错误的，身不是自己。那你把身当作自己了，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就从这个错误的看法建立起来的，这是第一个大错误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不生不灭，身体有生灭，那身体灭了，我就没有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这身不是我，不要重视身。啊，身是什么？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脏了换一件。在六道里头，身不是我，身坏了再换一个身体，通通还是换六道里的身体。六道里的身体全是无常的啊，天身体比我们好，寿命比我们长，再长寿命到了还是要死。这要搞清楚啊。啊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一生这个机会太难得，遇到之后决定要成就，决定不放松。那死心塌地修西方净土啊，我死了决定到极乐世界啊。最重要的佛陀教给我们的理论方法，这个重要。如何依照经典教训修行，我们这一生能像海贤老法师一样的成就，这个重要啊，其他的全部